新的甜蜜，旧的习惯，他无法取舍，没有打算，怕幸福美满，隔夜成圆满，快不快乐，只是一线之隔。

清晨，又多了伤痕。我真的想说，你才是我的永恒。 竟然忘了自己，常爱上天